摆满你最爱的服饰，想写一首情诗给你，我最爱的女子。可好奇怪，没你的夜晚，夜空却显得如此的灿烂，是有多荒诞？我像个病患，落单的没资格过圣诞。我只想乘着小船，在皎洁的月光下慵懒。湖畔的花蕊，你淡淡的香味，倒映着我俩的湖水。爱你这般纯粹，做你爱的慕斯，想做你的柜子，摆满你最爱的服饰，想写一首情诗给你，我最爱的女子。可好奇怪，没你的夜晚，夜空却显得如此灿烂，是有多荒诞？或像个病患，落单的人没资格过圣诞。我只想乘着小船，在皎洁的月光下慵懒。湖畔的花蕊，你淡淡的香味，倒映着我俩的湖水。这般纯粹。 OK， 谢谢。 我只想撑着小船，在皎洁的月光下慵懒，特别美好。这首歌的这吉他弹奏其实非常简单，听起来哈，但我觉得就感觉很适合今天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录音室的版本，好像跟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纯 demo 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哈。 但是后面会有一些乐队的那种加入，就是让他的更加丰富了，就是让他的感情。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曾俊雄带来这张专辑呢，基本上都是自己作词作曲完成的哈。 对，然后这些歌都是我大学时候还有高中时期的一些作品。 他今年也才刚刚大二而已，97年生的小朋友。 然后我是其实应该大三了，然后转专业，因为玩音乐嘛，然后不能分心，主要是转了一个就是相对轻松点的专业，然后降了一级，本来应该大三的 啊， 然后现在是学传媒嘛，然后我之前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那种。 听他的这歌声以为是学音乐专业相关的，其实并不是，你是一个理科生。 对，我是个理科生最开始。 那你玩音乐玩多久了？ 应该算是，如果是从学吉他开始玩音乐的话，应该就是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吉他。 小学三年级。 对， 但是当时就是弹吉他吧。 对，只是弹，然后其实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去练过，然后还搁置了几年没练，然后一直到初中的时候，就因为特别喜欢一些国外的那些吉他歌手，还有一些吉他手，然后就开始自己弹吉他。就那个时候才算真正的自己很认真的去练琴。 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学吉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会弹吉他之后可以唱歌。你当时三年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当时我就觉得 挺酷的， 就玩乐队挺酷的，就那种电吉他嘛。然后当时也没想就唱歌什么的，就没那么多想法，就觉得弹吉他，然后在学校里就 演。所以没坚持下来吗？ 对，当时还打球，然后就平时就分心嘛，就没太多时间去练吉他 啊。 就小学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更多的就是关注音乐这方面。 你那个时候听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布鲁斯，然后 R&B 那种，就是比较欧美根源的那种音乐比较多，还有欧美的经典的歌曲。 那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你现在的听的，今天做出来这张作品，我觉得还挺民谣的。 啊，对，就是，但是节奏的话是比较偏布鲁斯，还有那种 shuffle 那种东西， 有一种香草的感觉。 对，就融合那种东西在里面。 哎，虽然是一个理科生，但是这个歌词写的，我觉得很不理科生哎。 想做你的镜子，每天看见你的样子，想做你的杯子，每天亲吻你的唇齿。这像一个文科生，而且还是挺作的文科生会写出来的词儿。 就是可能是因为喜欢了一个比较作的女孩子，所以才会写出这么作的词。 所以这首不急是写给 写给一个就是好朋友，但是没在一起，就是那种很作的状态，因为没在一起， 所以不急。 对对，就爱而不急嘛。虽然是听着就是。别人会觉得是一首很甜蜜的歌，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爱却得不到也没法给到的那种。 所以我就理解其中有一句歌词，因为我刚开始看前面说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后来说很奇怪，说这个可好奇怪，没你的夜晚夜空却显得如此的灿烂。 对，就很就有反差，就是想就内心其实是很难过，但是又不想。我觉得悲歌不一定要很苦的唱出来，就像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在一起那样，那种感觉。就像 那你当时写这个旋律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突然间想出来的？ 就听，因为我这歌那个和声也偏爵士一点嘛，就听了一天爵士的歌曲，然后就嘚嘚嘚嘚嘚这样那样就哼出来了，很自然而然就哼出来了。 是有多荒诞，或像个病患。落单的人没资格过圣诞，我只想乘着小船在皎洁的月光下游览。湖畔的花蕊，你淡淡的香味，倒映着我冷凉的湖水。爱你这般纯粹。 爱你这般纯粹。所以你这张 EP 五首歌曲有一个总的概念吗？ 就是总的概念就是主要是以我一把木吉他还有人声为主。就我的很多歌都是木吉他就已经编好的，就是作为一个主线，就类似那种国外的一些吉他歌手，像 Ed Sheeran、 John Mayer 那样的类型，还有 Eric Clapton 那种。 那你写歌都是抱着吉他然后随便弹着弹着突然间弹出旋律了？据说他吉他弹得很好。哎，你要不要 solo 一下 啊？ solo 其实后面的歌会有那种类似的 solo。 好，刚才我们听到是第一首不急，接下来呢会带来哪首作品？ 第二首歌叫拴着锚在远海裸泳的人。 这个歌名真的是非常的奇怪，而且很长，稍后呢我们可以在演唱完之后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听到接下来我们要唱给大家这首拴着锚在远海裸泳的人。继续欢迎曾毅雄。 金色的沙滩上，水母在晒太阳。十月的渔船收起了网，被缠绕着的鲸鱼放弃了抵抗。欲望里所剩无几的欲望，终于是。 破了的莫名的成就感，时间蛊惑了他不再勇敢，敢问最后一晚我这就上岸，现在我回来了，你在哪里呢？ 戛然而止，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沉浸在那个这首歌曲营造出来氛围当中。我觉得因为我是潜水嘛、嗯、我潜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害怕在夜晚的时候深潜、嗯、因为夜晚的时候潜往越往底下潜的时候就越黑，一片漆黑，你什么都感觉不到，然后你深潜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什么也听不到。我觉得那一刻那种非常的惶恐感、恐惧感、害怕感是直接冲上来的，但同时又会带给你很多的那种难得的城市当中少有的放空。我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好像在夜晚的时候潜入到海里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沮丧，有一点的伤感，然后又有一点的放空和有一点的惬意的那种状态，这是我听到这首歌曲的一个感受啊。 然后当时就写这歌的时候主要是旋律出来，然后填词填了很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要创造那种感觉。然后之前那个歌的歌名是很短的 啊， 然后就我朋友都说你的歌都是两个字，然后我说行，那我起一个长一点。 所以是刻意起的一个这个长。 对，然后拴着毛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你想如果一个人在远海，然后他拴着毛在脚上的话，其实他是根本没法游泳的，他肯定就是沉入到海底了，就是给人一种一去不回来的感觉，就想写那种心境嘛，就是我离开你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就那种。 所以这是一种决绝的 对 果感呢，还是一种决绝的伤感？ 我觉得都有，就是带伤感，但是我一定要很果断的把这个。 你当时只是有灵感说有一个曲子出来哈。 嗯，对，就是先有曲子，然后我都是先写曲然后再写词的。 那你当时写曲或者弹这旋律的时候，你大概想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画面，还有跟你刚刚说的那样，我觉得特别贴切，你知道的描述。 也是我当时想的。 你是一个比较伤感的人吗？ 嗯，看上去不太伤感，但是其实到了晚上就写歌的时候，我都是深夜写歌嘛，就会敏感一点。 深夜到什么程度？ 三四点， 凌晨三四点，凌晨三四点，很多歌手都在这时间写歌 啊。对，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人不都是会比较脆弱一点，然后写出来作品大部分都是走心一些的。 嗯， 所以你写的你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是吗？有脆弱的面，然后走心的，然后可能欢快的元素不太多。 嗯，欢快的也有，就可能是高中的时候，但高中的时候就是比较无拘无束那种时候，也写了一些比较欢快的那种 R&B 的歌。 嗯，但之后就 对，之后 看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再写了。 对对 对， 这首歌除了这个歌名比较长，其实你去听这完整的录音室专辑的话，录音室的话，也会发现也挺长的， 嗯， 六分多钟。 对对。我原来这歌得八九分钟，还要更长，就是后来为了就是把段落更明确一点。 你是刻意的追求长，还是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删减掉？ 没有办法删减，我觉得就是每一部分它的段落就是有一种情绪的递进嘛。 嗯， 我觉得就需要这个时间去这么弄。 嗯，包括这首歌的演唱部分，我觉得也挺不好唱的， 对对对， 特别是现场不太好唱。 对对对对。 通篇是用那种偏假声的， 对，那个假声特别多，就特别看状态。然后我这段时间有点感冒 啊，然后还有的段落会出现像汪峰老师那种嘶吼的， 对对对对， 这么一两句，这些都是你自己过程当中完全随着心情来演唱的， 对对， 还是 就是我觉得情绪还有你像你说的那个段落的衔接，就段落到那个时候需要推情绪的时候，就需要去那么演唱。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因为我创作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别人的想法，就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就这么弄出来了。 有些创作歌手他其实讲真啊，就是创作本身是非常棒的，但是演唱方面可能会是软肋。 对， 你呢？ 我的话就看状态，我嗓子的状态有时候好。 你是先发现自己会唱歌的，还是先发现自己会写歌的？ 会写歌。 你写第一首歌是什么时候？ 15岁。 15岁当时是什么样的作品？ 就是写给初恋的那种，就 哎呦，爱情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哎。这首歌曲跟爱情有关系吗？ 嗯，对，就这五首歌只有前两首跟爱情有关系，后来三首都没关系。 所以拴着马这首歌跟爱情也是有关的。 对对对，就只有前面两首歌是有关系的。 那就是处于在分手的阶段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在一起，其实也没在一起。 哦，你比较喜欢这种是吧？ 对，在一起了反而就没有那种啊。 那你的第一首歌还记得吗？ 第一首歌真不记得，那个时候写太烂了，我感觉，然后就选择性遗忘，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污点。 但十五岁写第一首作品也是可以的，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写出来第一首作品之后知道自己会写歌了。 嗯，对。 然后开始正式的说我要开始做歌手吗？还是都没有？ 没有，我们其实就是我写来开心就排遣，就因为我到了高三的时候，因为 压力比较大， 对，压力比较大，就那段时间就写了特别多歌，高二高三就写了十几二十首歌。歌那样，就一年。 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说想要进入到音乐这行业？ 嗯，其实我来这边上学也是，就是说想接触一些就是机会还有资源，就是能接触到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人，然后看看自己的歌到底写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跟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这样。然后也没想就是说太多，我一定要做音乐怎么样，就是我觉得都看看缘分，也看自己的能力吧。我觉得这个也跟天赋有关，但必须得努力。 你的心态是那种走到哪儿就到哪儿，不会太 强求什么的，但是肯定要，我觉得肯定要努力啊，就是肯定得努力去写，把自己的作品就是完善到更好，在自己能力上把它做到更好，就肯定得这样，得认真嘛，对对对，音乐。 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叫做拴着毛的，哎，拴着毛在远海裸泳的人。 对 啊，接下来大家哪首作品？ 接下来这首歌叫没有人胜利，然后偏布鲁斯一点，但是也不是纯布鲁斯的歌，就是那种有些段落会有点布鲁斯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就拿一把吉他然后来现场的弹唱布鲁斯，其实挺纯正的，感觉挺过瘾的。 对对对，就很根源那种。 来吧，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这首作品。 OK OK。 还需要调弦吗？ 不用。真理不过是捍卫尊严的工具，每个 随时灭迹，不会有过去最后的证据，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换取超于常人的真理，不再压抑，真诚相聚，都是数字赋予的正义。楼内的人们戴着面具，想方设法寻找出口逃离。沉默的盲人不再忧虑，狂欢的哑人也已冷静，明白的人却落魄不已，凝视镜中的讨厌的自己。他曾经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环。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刚刚发片的歌手曾毅雄做客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自己这张 EP 当中好听的作品。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三首很好听的，包括刚刚听到的这首带有 Blues 感觉的没有人胜利。也就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啊，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在直播间当中曾毅雄到底是如何完成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再度的欢迎毅雄。 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刚才这首作品，我觉得特别是过渡段的时候，跟那个结尾的时候的那段吉他 solo 部分，非常的 blues。 嗯，对，他这歌我本来写的时候也是，就是先写的吉他 riff， 然后再去做歌词还有旋律。因为我刚开始我也没想把这首歌做成一个， 就是这一段。啊，我很喜欢这一段。 对，这首歌我也是先写这一段才写别的地方 啊。你是听布鲁斯听了多久？ 嗯，就是从就初中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大概12、13岁的时候吧，听了差不多10年。 12、13岁你就听布鲁斯，那你也算是很超前了。因为12、13岁小朋友应该大部分会喜欢流行歌嘛。 嗯，对，我也听流行歌 啊、 嗯， 但是那时候你又能喜欢上布鲁斯音乐， 对，是 喜欢跟做是两件事儿。做布鲁斯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嗯，我觉得，毕竟这个东西不是 那么纯正， 对，肯定没那么纯。但是只有值得学的地方，比如他们的那种律动，还有那些音阶什么的东西，我觉得就很吸引人嘛。 嗯，而且听着这样的音乐，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再配上这样的歌词，总有人蒙在鼓里，总有人逃避，总有人形式主义，没有人胜利。对吧？你说完这段，来，干了这一杯哈。 对。然后就是写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写歌词的时候，因为看了那个两个电影，一个叫《猜火车》，还有一个叫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 作为97年的小朋友，你真的是一个很复古的人哎！《猜火车》对于你而说已经非常非常远的一部片了。 对，就是比较有独立精神的那种电影，比较摇滚的电影。 但确实是很多人很爱的一部。你是当时为什么想看《猜火车》？朋友推荐， 其实就是没事找来看呗，就是我挺喜欢看这类电影的 啊。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话，这首歌曲好像就没有那么华丽了。 对，因为它，我是并不是因为它这个故事的内容，而是因为它里面的男主人公做了一件事，就是他为了就是接触到那个女他爱的那个女人，然后就做了很多欺骗别人的事，就甚至很虚伪的那些事。但是其实他只是为了他自己那种很纯白的梦想，就只是为了让他爱的人回到他身边，就他都能干出那种就是可能比较虚伪比较违背那种正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那种精神还挺打动人的，就他能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就很难得。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会说一套做一套，就很不我觉得不够纯粹、就是、 你的意思大概是 对 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鄙视的，甚至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对的。 对， 但是你反观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可以这样一直坚持的做这样的事情。 对， 这个坚持这两个字本身是你认可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事或者这个 人。对，我肯定不认可他干的那些事。对， 所以没有人胜利，你大概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坚持的精神。 嗯，也不是吧，就是我的一些 世界观一些观点，就是就很多人他说一套做一套，然后不会去真正坚持自己内心那种就像柴火车里面那种独立精神那些东西在里面。 这时代确实每天让我们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太多了，想要坚持本身确实是一件难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你身边真正的你佩服的那些人，然后你欣赏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很坚持的一些人。曾宇兄应该也是一个很坚持做音乐的人哈。 就是坚持练， 至少目前来看吧。 对对，现在可以。 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这张 EP 当中的好听的作品，除了前三首，接下来本时段带来哪一首先？ 带来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 这是王小波的一本书的书名。 我们今天这个标题也是这个曾毅雄是沉默的大多数。先听歌，听完以后我们再来聊了。 昏睡在三小时的课堂，灵魂方向腾起的棉花糖，飞下三十三级台阶过方向腾起的棉花糖，北方的气息和、我是沉默的大多数，一直特立独行的主王，话不会说也不愿做卑微妥协的货，歌手在冬天创作，却在下一个春天腐烂。生命须臾沧海一粟，丢掉手中的枪。醉倒在大海上，昏睡在三小时的课堂，灵魂脱体而出，飞过僵尸的漂亮姐姐的毛衣，飞下三十三级台阶，过路方向腾起的棉花糖，飞下三十三级台阶，过路方向腾起的棉花糖，北方的气息。是沉默的大多数，一直特立独行的主王。话不会说，也不愿做卑微妥协的货。歌手在冬天创作，却在下一个春天腐烂。生命须臾沧海一粟，丢掉手中的枪。醉倒在大海上， 我配合， 谢谢。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听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是一首，如果光听这样的一个演绎方式的话，感觉是一个挺乡村的一首作品。 对对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英伦流行摇滚那样的。 对，它是一定得有乐队起来。 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写的时候也是最开始和乐队一起演出的，就自己一个人是一般很少演这首歌。 那你是喜欢哪种风格？ 我更喜欢跟乐队那种摇滚一点的风格。 歌词这首歌曲挺葛的，首先轻抚漂亮姐姐的毛衣。 对，就很王小波嘛，因为写词的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兄弟，一个舍友，然后他特别喜欢王小波，特别喜欢看他的东西，然后王小波的 书里就会提及很多那些啊荷尔蒙之类的那种那种爱情的东西。 还有歌手在冬天创作，却在下一个春天腐烂。 对， 这个其实 他其实就是说我，他就这首歌他的歌词一开始就是，我当时在上课，然后睡觉 啊， 然后平时就是晚上， 好像看来是常态哦。 对，就晚上去演出嘛，演出回来之后就很困，然后第二天上课也睡觉，就那种，然后说我就是在学校不怎么说话，所以我是沉默的大多数 啊。 然后特立独行的猪就是说我上课的时候。啊，就平时在学校里，我跟其他学生不太一样，就是平时出去演出、出去做音乐什么的，但是在学校不爱说话，就是沉默大多数。 嗯。 然后歌手在冬天创作，在下一个春天腐烂，是因为我一般写歌都是冬天，冬天那个时候演，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就出去演出，就冬天写歌，春天。 哦，春天就集中的睡觉， 对， 上课的时候就睡觉。 对对对。 错误的示范啊，各位看那个我们视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上课时候要好好听讲哟。 嗯。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录音室版本，你会发现跟我们刚才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现场拿吉他演绎完全不一样。 对对， 来听一段哈。 灵魂脱地而出，飞过僵尸的头顶，轻抚漂亮姐姐的梦，33级台阶，步入方升腾级的棉花糖。飞下33级台阶，步入方升腾级的棉花糖。北方的气息。 这种英伦摇滚在现场看的话应该会非常的嗨。 对对，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蹦的那种感觉。 哎，直上直下的，直给的哈。 对对对。 你最近会有现场演出吗？ 会在9月15号有一个就是 EP 的首发专场。对， 现在 EP 还大家买不到实体的，因为还没有发嘛。 对，还没实体，在8、9月份之后会发出来，现在是只是预售众筹阶段。 如果今天唱的歌曲的话，包括听的作品是你喜欢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当然现在大家也可以从网上可以听到整张 EP 的歌曲哈。 对，可以的， 可以通过网易云啊或者 QQ 都可以听到。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首歌曲是这张 EP 当中的最后一首。 对， 是有一个顺序吗？你这个顺序讲排序有讲究吗？ 是有的 啊， 就是一开始的前面三首歌就偏那种，就节奏和和声上偏爵士布鲁斯那种，这种东西，然后再因为这种东西是我觉得是根源音乐，它是造成流行音乐还有摇滚音乐的那种根基嘛，所以我把它放到前面，然后最后慢慢的衔接到《沉默的大多数》和《离开》这两首偏流行一点、偏摇滚一点的东西，就是让它有一个代入感，就是从根源的东西一直到流行的东西。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好像因为现在大家听流行歌曲的话，觉得接触起来更加的熟悉， 对， 更容易喜欢一些，会放在第一首、第二首。 对， 你是在你自己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关于音乐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排序走的。 对，我是会尊重那种根源音乐的。 嗯，虽然97年出生，但是你真的对于音乐还是很了解的啊，也还挺钻研的一个人。最后一首作品叫做《离开》。离开是一个什么风格的？ 也是一个流行民谣，但是会跟乐队合起来，就是一种流行摇滚吧，类似。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民谣。 来，离开，继续的欢迎曾毅兄。 埋藏在脑海里远古的记忆， 碧海草地溪流和岛屿，飞离这森林却是高楼矗立，我该去往哪里，就这样 关于自由的作品， 对，差不多。 你是一个，哎，你对自由怎么定义啊？ 嗯，我觉得自由就是可以自由的做音乐， 自由的做音乐， 就是不用去在意很多物质上的或者是别的东西，就是一心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实我相信应该是所有 内心的那种自由， 爱音乐的音乐人一开始都是这种非常纯粹的想法。 对。 但是走着走着好像现实总会给我们设各种各样的坎，发现好像真的想做到内心深处的那种自由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是， 你现在阶段还是可以做到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的。 是的，对 对, 对，所以特别幸运嘛，就是有一些前辈的帮助还有大家的支持。 那如果说经过时间的考量，比如说大家想要的音乐，大家喜欢你的音乐跟你自己喜欢的跟你自己想追求的不一样，你会妥协吗？ 我会做一个抉择吧，到那个时候再说，现在还没到。 离开是什么时候写的一首作品？ 是我高二的时候，16岁的时候写的。 16岁写的呀？ 对， 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吗？ 差不多，歌词会有些变动，但是当时是因为我当时高二是转折点嘛，也是准备升高三，也会面临很多未来的那种考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上学，将来干什么，去选什么专业，就一个高中生也就想东西也没那么也特别复杂，对不对？就当时 然后因为当时我特别想做的是当飞行员，就是招飞，然后当时就是参加了那个招飞的体检，但是是高三的时候体检，我是高二参加报名嘛，就报名了之后就心里会想很多东西，然后就写了这首歌。然后离开中间的副歌它会有一个歌词，就是飞，就是我从小特别向往就是蓝天的感觉，因为我小时候是练篮球的，然后所以就特别喜欢跳，喜欢蹦，就喜欢那种蓝天很自由的感觉给别人。 他后来怎么是没有选上那个飞行员？ 对对对，后来体检没过。 哦，所以离开，你当时是就有想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地方吗？ 没有，我觉得是离开一种自己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的感觉。其实不一定要离开家乡，就是就不想让自己一直处于一种很困惑的状态，想把让自己离开那种状态。 这个阶段，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遇到。 对， 比如说你要是最近觉得自己心里有点堵的话的话，不妨拿这首歌来听一听， 对，对， 说不定可以帮你做一个好好的疏导。其实你家乡很好哎，他家乡柳州。我非常喜欢吃螺蛳粉，我看到柳州两个字，我觉得格外的亲切。 而且他们而且柳州呢，就是空气环境也特别好，就是虽然是工业城市，但是环境特别特别棒。 然后记得应该是有一块湖吧？ 对对对， 叫白沙。 哦，就白沙，它那就是白沙，然后叫柳江，那就是柳江，就是整个那个珠江流域的那些地方，然后 很美的一个地方。 对，嗯。 今天请来曾毅雄带来了自己这张 EP 的五首作品，目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已经全部的完成了，然后此刻呢我们听到的也是最后一首离开的录音室版本，也听两句哈。做音乐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现在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众筹期。 对对对，就是 EP 还有那个首发专场。 如果众筹的话，有什么方式啊？ 可以到秀动网，然后关注我，然后秀动网上面会有我的那个个人众筹，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你哈。 对，可以可以，都可以的。 新浪微博 就是 我的名字，这三个字， 对对对，就是我名字。 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最后一首作品呢，也是带来翻唱。 对，一首翻唱。 嗯，这首歌是你对你影响很大的一首作品吗？ 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个玩的乐队嘛，然后我们乐队的专场演出的第一首歌。 哦， 对， 这首作品很多人，很多不同年代的人都很喜欢。来吧，直接唱。如果你会唱的朋友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唱哈。 Shine for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and they were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you, myself try. 好听，怎么样？今天唱过瘾了吗？ 啊， 这样的形式觉得好玩吗？ 好玩，特别有意思。 下回有机会再玩，好不好？ 可以，可以。 下回可以更丰富一点， 可以更放松，可以带乐手来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带几个贝斯，然后小打鼓。 哇，非常的期待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记得他叫曾毅雄。如果喜欢的话，多多支持。拜拜，我是泽华，拜拜， 拜拜。 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竟然拉得像一起。